成要单一行为人他自己去做一大堆事情，那现在是好多好多人跟他一起去做参与犯罪，那多数人参与犯罪的问题那显然是比单一的行为人自己去参与犯罪还来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有好多好多人，第一个有好多人好多人在写答案的当中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时间上的分配，时间上的分配，对，以前可能是要注意时间上的分配，可能是一个人去犯好多好多的罪，那个是一种情况，那现在有可能是好多好多人去犯好多好多好多的罪，所以你在写考卷的时候，写考卷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用以前的那一种就是犯罪检验体系那样的架构去写它，因为你只要想到说如果这个题目里面有三个人，那每一个人都做了三种罪，那你这样排列组合你要用几个犯罪检验体系的那个标题去写它。大家的数学不好吗？如果有三个人，然后每个人都犯三个罪，那你要开几个标题？至少九种，对不对？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开九个标题啊？对啊，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部分，在犯罪参与论的部分，就是涉及到很多很多行为的部分，你要抛弃之前那种写答案的方式，那你要改用所谓的专业点来那个历史解题法，对。所谓历史解题法，就是说你就时间上面的顺序去做一个切割，因为通常这么多个人的话，他一定会有前后阶段或者是好几个阶段的行为，那要懂去划分，去选一个最适切的那个时间轴把它切掉。那在这个时间轴里面，他们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你就一起写没有关系，就可以一起写，又不需要每一个行为都把它拿出来单独的检验，这样会比较时间上面一定会写不完的。对，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在这个部分开始，在这个部分啊，你可以用所谓的历史的一种演练方法。那这个方法可能到之后我们遇到有相关题目的时候，我们再教各位怎么写。对，那今天要讲的主题主要是说，说很多的参与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各个参与人之间的责任问题把它划分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讲义这个部分，超乎我自己的预料，因为。反正是第十一讲参与论，上面是括号一，有一就是有二，对，所以我今天要把这本上完，就二十几页，啪啪啪啪。然后下一次上，今天主要是上一般犯部分，下一次我要上身份犯跟共犯部分，对，反正今天就是把正犯部分讲完，对，然后下一次就是把共犯还有身份犯部分讲完，这样我们的参与论就是多数行为犯罪的问题，就两堂课就结束掉，对。那接下去我要上用一节课的时间来上过失犯跟不作为犯，因为这两个比较少，对，所以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上，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上竞合。那竞合上完，你就要把一些琐碎的总则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刑法的地的效力啦，或者时间的效力，把它讲完之后，就可以很快进入本则。好，所以今天大家可能觉得上课有点赶这样子，对，因为今天要把二十几节上完。好，那黑板上面的这个图。是很简要的，就把所谓的现在的那个正犯体系把它勾勒出来。对，那我在上课之前先讲一下概念上的区分，请大家可以直接看讲义第一页。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很多老师的用语上面呢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先确立说他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对，那讲义上面第一页这里有个图嘛，对不对？我就不再画了。他是说呢，哦，正犯跟共犯，但是这个图主要是区分概念，它不是分类图，分类图那边有没有图？对。那正犯呢没有错，正犯可以分为所谓的单独正犯啊，还有所谓的单独正犯就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行为的自己一个人叫单独正犯，那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直接正犯，自己亲自动手去做犯罪行为就直接正犯，另外一种是利用他人去实现构成要件的，他自己没有亲手去做，这叫间接正犯。那不管是直接正犯还是间接正犯，其实呢它都只是一种实现构成要件的方式而已。你要实现某个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你可以亲自动手去杀人。但如果你不想去杀他，你觉得我跟他认识，所以我不方便出面，你也可以利用一个无知的人去杀别人，对不对？那最简单的就是说，利用他人的客体错误。大家都知道，说客体错误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或是等价的客体错误的话，被利用人如果发生了等价的客体错误，他认错人了，对啊，那可是他不知道自己认错人，但是背后利用他的那个人知道，对，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说你赶快把他杀掉，结果没想到那个被利用人就杀到他自己不想杀的那个人，对。然后后面的利用人非常开心，因为你笨嘛，没有骗，所以你杀了你不想杀的人，然后我杀了我想杀的人，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问题，因为 依照目前通俗的看法，如果是非利用人发生等价可疑错误，那其实不会影响非利用人的刑事责任，对不对？因为他是自己，他就是没有重要的动机错误，他就不会影响他的故意，他还是要负杀人既遂罪责任。那后面那个利用他这样的资讯落差的这样一个人，利用人可不可以再成间接正犯？这是后面要讨论的问题啊。不过总而言之，在单独正犯里面呢，只讲了一种现象，你要实现构成要件，要么就自己来，要么就利用别人，有这样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呢，是大家一起合力通力合作，对，这种叫做共同正犯，对，好几个人一起去共同实现某个共同目标，去实现某个 共同的犯罪构成要件。那这是涉及好几个人的，所以单独正犯跟共同正犯是相对的概念，那直接跟间接也是相对的概念，对。那这是正犯的部分。那共犯的部分，首先要涉及到是共犯这个名词，这个意义到底涵涉范围多广？共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去看以前的旧刑法里面的第四章的章名，28条前面那个章名，它以前不是叫做正犯与共犯，在2005年修法之前，它叫做共犯章。对，那共犯章里面包括28条、29条、30条，那28条明显是所谓的共同正犯指的这样的规定，所以以前的那个第四章的章名，那个共犯指的是所谓的广义的共犯概念。那什么叫广义的共犯概念呢？就是把所有的你们可以想象到的交流正犯与共犯名字的类型全部都包括进去了，例如说共同正犯、间接正犯、教唆犯、帮助犯都把它包括在共犯的这样概念的话，那这样一个共犯概念就是所谓广义的共犯概念，它其实就是在描述一种现象，只要是那种有多数人一起参加的，那这就叫做共犯，他们那群人就叫共犯。那这样的概念其实跟日常生活的上面的用语是比较符合的。为什么？你就问一般人，假如说跟他说假教唆乙去杀人，那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共犯结构，民众就这样讲嘛，不是吗？对啊，他们不会再去区分说哦，那个真正去动手杀人那个叫正犯，然后教唆他去杀人那个叫教唆犯，他们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就说反正他们是共犯过的嘛，对，他们就是这样说。所以以前的那个广义的共犯概念呢，其实比较符合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对于共犯这个理解，但是在刑法上面。共犯这个词是其实是有它独特的意义的。你看现在的第四章章名，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把它修正成为所谓的正犯与共犯。也就是说，从章名能看得出来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国的刑法里面针对好多人去参与犯罪的这个时候，其实有去区分所谓的，尤其一群人叫做正犯，另外一群人都是共犯，所以它有明显的采取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这样的系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显然他用的那个既然叫正犯与共犯嘛，那个共犯当然就比较就不是正犯啊，对啊，所以那个共犯第四章章名，现在第四章章名的共犯，指当然是所谓的教唆犯跟帮助犯这两种类型而已。那我们把这一种的指涉范围只有比较限缩的，只仅止于教唆跟帮助这样的共犯概念，叫做狭义的共犯概念。那目前的通说是采取这样狭义的共犯概念，所以以后我如果上课说到共犯，基本上我指的也会是教唆犯的帮助犯而已。对，就是用采用狭义的共犯概念这样的概念去做论述。对，那以上是在先讲一些概念的认定问题。那林三田老师呢，他自己有另外名字叫参与犯。参与犯，参与犯，对的，参与犯。那他的参与犯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参与犯概念其实就是说，有一群人一起去参与犯罪，那一群人都叫做参与犯。很显然，他的参与犯的概念跟广义的共犯概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对，因为他那个只有他自己这样称呼。好，那首先是名字的界定。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正犯与共犯要不要区分的问题啊。因为有你看，有一群人去犯罪。那到底要不要在这一群人当中把某一些你觉得他做的事情比较严重的人抓出来叫做正犯，那某些比较边陲的不重要的小角色的人物小人物他叫做共犯，要不要这样做区分呢？还是说只要是对于最后的犯罪结果有贡献的人全部都是正犯，全部都是正犯？那至于呢所谓的他们的贡献力大小呢，这个在量刑中去考量就可以了。所以呢，在法律的体系上面来看，法律政策上面来看的话，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要不要区分正犯跟共犯的这样的辩论。罗马法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其实它都是没有区分的。对，现在奥地利的刑法也没有去区分所谓正犯共犯，他们叫做单一正犯体系。那国内当然就是黄仁坚老师，他就主张单一正犯体系。这个体系，单一正犯体系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有好多人去参与犯罪的话，你不需要在这些人当中去区隔说，哦，有一群叫正犯，另外一群叫共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于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发生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条件因果关系，这样的话，那个人就是正犯，那个人就是正犯。所以呢， 只有这么多人里面的，只要认定所有挑衅英文外籍的那个人就是正犯，他没有挑衅英文外籍的人，不处罚，不处罚。也就是说，他那一道线画下去是针对啊，要么就是正犯，要么就是不处罚。在正犯跟不处罚之间，没有所谓的共犯存在，因为只要是有挑衅英文外籍的，通通都可以纳为正犯。对，这是单一正犯体系的特色。那黄文锦老师才这个看法的，但是这个看法很明显的跟现在的刑法的张明上面就被打了一个巴掌，因为张明他们写的正犯与共犯，现在我们的刑法里面的参与论部分，针对法条上面看起来是有，立法者是有意要去区分所谓的正犯与共犯的。嗯，那行政法法上面当然是才单一正犯体系，但大家应该很清楚。嗯，好，那这是单一正犯体，所以呢，目前在我国的法制上面呢，其实立法者是有去区分所谓的正犯与共犯，也就是说，如果是社交多数人参与犯罪的话。但其实事实上，要在这当中，法官在这当中去区分，有人选的是正犯，那有人选的是共犯，然后在量刑，当然因为一开始区分完了，所以正犯的不法程度当然是高于共犯的不法程度，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所以正犯跟共犯的区分是在不法层次上面就已经有所差别，而不是在罪责上面才有差别，对。所以正犯跟共犯区分是不法的问题，跟罪责没有关系，对。好，那这个是目前我们是采取所谓的区分体系，采取所谓的区分体系。那刑法分则里面呢，有一些犯罪，其实他把所谓的共犯把它给正犯化了，这叫做共犯的正犯化，共犯的正犯化。像什么呢？聚众，有一些聚众犯罪啊，聚众斗殴啊，或者聚众不解散啊，或者什么类似这种聚众犯罪，他有区分所谓的首谋跟下手实施之人，或者是在场注视之人。那种在场注视的人就是在那边吆喝说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在那边喊着，然后自己动了去做那个空调的人，本质上面来看，他本来是一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帮助犯，他本来是心理上面的帮助犯。那可是因为法条上面就已经直接把它立出来了，如果你在场注视的话要处多少有期徒刑，所以很明显的是把这种本来是心理帮助的这样的注视行为把它给正犯化，变成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正犯类型，对。可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构成要件的话，那这个一般而言啊，在场注视的人他就只能够论帮助犯而已。但是这样的构分则构成要件其实不多见，其实不多见。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我们的路径，就是说在我国法底下，其实你要去区分所谓的正犯跟共犯，这样要区分嘛？那要区分，总要教人家要怎么分呢、啊？那就有所谓的区分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所谓的区分标准的问题。那在那之前呢，我先讲一下第三页这个法制上面，每一个国家可以在政策上面去选择说，他到底要采单一正犯体系，还是要采区分正犯共犯这样的体系，他可以去选择。那这个选择没有所谓的必然的对错关系，纯粹是一种立法者的偶然。有一个法制上面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之前呢、啊，日本啊，他们日本现在也是采取正犯跟共犯区分的这样的概念体系。那可是他们一开始的刑法草案不是这样子，他们一开始刑法草案是采取所谓的法国法的单一正犯体系，就后来变成正犯跟共犯区分体系。那完全是因为说后来去留学法国的那个人回来没有立草案，然后后来去德国留学的那个人回来立的草案，所以当然就采取正犯跟共犯区分体系，这完全是一种偶然。对，那我们当初的那个大清的那个利率那时候抄回来的时候，刚好就是德国人抄的，所以当然就变成正犯跟共犯区分体系。如果那时候我们那个立法人不是采取德国这种法制，而是采取奥地利法制的话，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北欧的国家，他们就我们现在刑法就变成单一正犯体系，就不是长这个样子。那大家也不会去考虑说，那怎么样去区分哪一种是正犯，哪一种是共犯这样的复杂的问题。对，那以上都是所谓的立法政策上面的选择概念。那大家平常念书的时候会看到有一种概念，另外一组相对的概念是所谓的。扩张的正犯概念，或者是限紧缩的正犯概念，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在解释，它是一种理论上面的概念，跟刚才那个单一正犯概念是不一样的。单一正犯概念是说这个国家要采取区分说还是不区分说，这是在它立法论上面去讨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来讲的这个扩张跟限缩或者紧缩的正犯概念，讲的是说到底要怎么样认定说这么多人去犯罪，那谁是刑法上面所说的那个行为人呢？谁是真正去实现271条杀人罪的那个人呢？就会有所谓的扩张跟紧缩这样概念的理论去认定他。那所谓的扩张的正犯概念，其实说哦，那只要跟最后的那个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的那个人，那他就是刑法271条所掌握的那个行为，他就是正犯。对， 但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跟刚刚那个赖英哲拜概念是很像的？没有错，他们两个差别就是说，一个是政策上面要不要区分正派跟公派的选择，一个是在理论上面怎么样去认定什么叫做正派。对，所以如果说你是在于扩张的正派概念的话，他认定行为人的标准或是认定正派的标准，就是跟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里面所说的调剂因果关系，比如调剂因果关系都是正派。对，那如果是你是采这一说的话，你去看我们的29条跟30条，29条、30条说什么？法条。对，29条跟30条说，教唆他人犯罪就是教唆犯嘛，对不对？教唆犯的处罚跟正犯是完全相同的，跟正犯是完全相同。那30条是帮助犯，但是帮助犯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帮助他人犯罪只是帮助犯，但是他的法律效果是减轻其刑，是减轻其刑。教唆犯比较看不太出来，但是帮助犯就很明显。帮助犯说你是相较于正犯而言，是一定会减轻其刑的。那这样是什么意思？这样表示说正犯。教唆犯他们帮助犯相较于正犯，其他的不法内涵一定是比较低的嘛，那就人量一定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可以减轻其刑，可以减轻其刑。那可是扩张的正犯概念就会怎么讲呢？扩张概念就是说，不管你是教唆他人犯罪也好，所谓教唆他人犯罪就是平民人家原本不想犯罪，然后你这边塞弄，然后就忽然跑出一个人家就因为被你这样的教唆的关系，所以就形成犯，然后就犯罪。等于说你是平白无故去制造出一个本来不想犯罪的犯罪人出来嘛，这就是教唆犯的特色嘛。那帮助犯是什么？那个人本来就想犯罪，是你在那边火上讲，你用物理上或心理上面一种助力去帮助他，让他可以更容易去实现犯罪。对，所以不管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也好，他一定跟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之间一定也会有什么调剂因果关系，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在扩张了正犯概念的这一群人的想象里面，这两种人也应该是所谓的正犯才对，而不是共犯。所以从这两种从扩张了正犯概念的那一群人角度来看，我们的29条跟30条就会觉得，哎呀，这两种人本来应该是正犯的，对啊，怎么可以减刑呢？应该是不能减刑的，就现在给他减刑了，把他变成所谓的共犯。所以是所谓的限缩处罚事由，是所谓限缩处罚罪。这两种人从他对法律侵害结果之间有所谓调剂因果关系，但是只是说呢，你看我们的刑法里面呢，还是有去把它降级为共犯。所以这两种本来是共犯，本来是正犯的，对啊，因为他有调剂因果关系，在扩张的那个正犯概念理论的人想象里面，他既然有调剂因果关系，他就应该是所谓的正犯。可是现在竟然把他降为共犯，还可以给他减刑。所以显然的是，那两条文在扩张正犯概念的人的理解里面，是限缩了正犯的范围，限缩了正犯范围，把这个限缩处罚事由是这样子来的。那所谓的那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谓的紧缩或者限制的正犯概念。这一说的理由主要是说，所谓什么叫做271条杀人罪的正犯或者杀人罪的行为人呢？就是那种真正有去实施杀人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叫做杀人罪的正犯，还才叫做杀人罪的行为人。其他没有去实施杀人罪构成要件的人，都不是所谓的271条的杀人罪的行为人或者正犯。所以这一说的背景其实是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是那种非常刑事机械性的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说只有真正去实施构成要件的那个人，不管他没有完全实现，反正他有一步实现或者全部实现的那些真正去实施构成要件的这些行为人，才是所谓的正犯。啊，其他的没有去实施构成要件的人，通通都是所谓的共犯，通通都是所谓的共犯，应该是不处罚的，应该是不处罚的。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哦，那真正只有动手去杀人才会是正犯的，其他的都不处罚，其他的都不处罚。可是我们29条、30条有没有针对没有去实施构成要件，但是教唆或帮助别人去使犯罪的人处罚？有，对啊。所以这两种人在紧缩的这番概念这样的概念体系里面，本来是不处罚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是271条所要想象的那个行为人啊。271条所要掌握的那个要处罚的行为人，是只有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才是要处罚的对象。可是教唆帮助他又没有去做构成要件行为，他没有去做杀人行为，他只是教唆人家去杀人或者帮助人家去杀人。所以这两种人本来就是不处罚，可是现在依照法条上面规定，他要处罚。所以在限缩的正犯概念的这批人眼中，29条、30条就变成所谓扩张处罚事由。这两种人本来没有去构成要件，他不应该处罚的。可是后来因为有29、30条的关系，所以他要处罚。对，所以这两个处罚的条文变成扩张处罚原本不想要处罚的那些人。对，就叫扩张处罚事由。所以你会发现说，所谓的限缩还是扩张， 这只是一种相对上的概念，只是相对上的，光看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出发。如果你觉得说刑法上面要处罚的人就是那个有因果关系的人的话，那二九三十条显然的它可以降低处罚，显然是一种限缩正犯处罚适用。那反过来另外一极端，限制正犯概念这个极端，他认为说呢，只有那种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的人才要处罚，那那种没有去实施构成要件的人根本就完全不处罚，只有二九三十说要处罚就变扩张适用。对，所以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处罚，去解读那个二九三十条的定位。那你这样讲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至少在我国的通说跟实务经验底下，没有所谓的这两种极端的正犯概念存在。第一种，扩张正犯概念我们有谈吗？显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定正犯不是只有依照他有挑起因果关系就可以的，不是这样子的。还要考虑到什么？主观啊，客观上面对犯罪整体的贡献力啊，对不对？所以不是有挑起因果关系的都是正犯，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采广，而不是采取所谓的那个叫做扩张正犯概念。对，那我们是采取紧缩的或者限缩的正犯概念，限制的正犯概念吗？也不是。为什么？限制正犯概念说只有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的那一种人才会是正犯，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通说实务都承认说有一种人是没有去亲自实施构成要件，但是他还是正犯的，是谁？间接正犯啊，对，他是利用别人犯罪的，对不对？所以既然承认间接正犯，就不可能是完全采取所谓的紧缩的正犯概念，所以这两种极端已经不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正犯公案体系至少是在这两个中间。有一部分呢的确没有说因为承认间接正犯的关系，所以你的紧缩正犯概念不是采取那么严格的认定，慢慢往扩张的正犯概念里面去靠。那我们也不是采取只有挑衅的关系就可以成立正犯，所以我是为了中间地带是折中说，来折中看法。对，那就是法理上面可以这样去讨论，可以这样去讨论。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既然我们国是在于说的正犯跟公犯的区分嘛，对不对？下一步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区分？到底要怎么区分？那这个也是考试上面的重点。考试上面一定会告诉你写一大堆情境、犯罪情境，然后要你去区分说，那这是他到底是某个罪的正犯呢，还是他是某个罪的共犯呢？你要去区分。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去看那个《玫瑰童颜》啊，《台湾变色龙》啊，类似这一种案件，你就好多好多好多人在犯罪，有没有？有教唆的啦。那情被抛弃了，就是买通向杀手去杀人的，对，那有帮助别人的啦，虽然他人不知道他在帮助他，对，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活生生的案例类型，你有在看的话，大概这一块就会学得不错这样子，对。好，然后现在就讲的是，那到底要怎么区分呢？要怎么区分呢？讲义上面呢是从所谓第四页开始的，从第四页开始。古典的犯罪经验体系还记得吗？它的构成要件有什么特色？它的古典犯罪经验体系的行为理论是采取什么行为论？那个最古老的那个行为论是什么行为论？因果行为论，对不对？认为说什么？大脑发布一个命令之后，就牵动你的神经嘛，对不对？肌肉神经，然后就去做某个行为，对。所以呢，那个时代呢，也是以挑衅因果关系为主。挑衅因果关系为主，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去区分正犯跟共犯的话，我们要去区分正犯跟共犯的话，在客观上面叫做帮助或者叫做帮助行为，它跟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之间有没有挑衅因果关系？有哎、欸，有哎、欸，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那在构成要件的部分，因为在古典的犯罪体系时代，构成要件是客观判断，还记得吧？是客观判断，它只要判断因果关系就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教唆帮助犯他也跟正犯的客观不法是一样的，没有错。那你要怎么样去区分说谁是正犯，谁是共犯呢、啊？就只能够走那一条路。那客观都长得一样，再从什么主观上面去区分啊？所以主观理论其实它的背景很重要，背景是它是采取所谓条件因果关系为基础，它是以条件因果关系为基础。那既然是以条件因果关系为基础的话，那教唆帮助也是有条件因果关系啊。那这样你就分不出来说谁是正犯，谁是共犯。所以要分正犯跟共犯，就只能够从主观上面的态度跟想象去区分。如果说你主观上面是想要当行为人的意思，想要当正犯的意思，那你就是正犯。如果你主观上面只是想要帮助他人犯罪的意思，没有自己想要去实施犯罪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共犯。这就是主观说里面的故意，对不对？故意。 只是直接说显然有数跟没数一样啊，因为我就是要问说谁是正犯是共犯，就你告诉我说有正犯意识的人那个叫做正犯，有共犯意识的人叫共犯，有数跟没数不是一样吗？这是循环论证啊，对啊，所以这一说后来就慢慢开始又发展出，那我再补充一下好了，蔡主任说的人就补充，然后呢发明出来什么的利益理论，利益理论是什么？如果说呢？你要把这个犯罪的结果呢，当作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着想的话，那你就是正犯，就是对你有利的，那你就是正犯。你觉得主观上面就是说，只是为了我自己犯罪的意思，所以我是正犯。然后我如果只是为他人犯罪的意思，这个犯罪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我就是共犯。对，这是主观上面的利益论去做一个补强。那利益理论里面有下面有两个很著名的德国的判决，他说呢，也是姨妈杀婴儿，对，就是应该是。姐姐生小孩吧，对，姐姐生小孩，然后得了产后忧郁症，所以她又不忍心把自己的小孩给掐死，然后呢，这个时候妹妹呢看到姐姐很想杀了小孩，就于心不忍，好吧，就把那个小孩子拿到那个浴盆里面去把他淹死了这样子。结果那个时候的帝国法院，那时候还没有联邦法院，是帝国法院，那个时候就认为说啊，那个妹妹只是帮姐姐犯罪而已，她其实没有办法获得什么利益。所以妹妹这里在这个案子里面，虽然她有真正去动手去杀人没有错，但是呢，她是帮姐姐犯罪的意思，所以她只是帮主犯，那判决就这样子就没了。所以很明显是采取什么主观说，对，因为什么？她明明就已经去完成了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客观上面都已经实现了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却因为她主观上面是所谓的帮助他人犯罪的意思，就变成帮主犯。对，这是玉盆案。对，另外是所谓的十大性司机。十大性司机这个东西，大家肯定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冷战时期的背景啊。那时候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刚好是苏联冷战期间，对，那苏联那个时候有培养一批他自己的那个叫做 KGB 这种东西，对，大家知道吗 ？KGB 是什么？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吗？不知道，那你们知道解释一下什么 KGB 啊？不知道，就是一种秘密特务。啊，对啊，自己国家培养的，然后专门他的这个工作是什么？专门到外国去把跟苏联敌对的政敌杀掉，对，就是以前那种刺客啊，可是只是说他有国家之名的刺客这样子，他自己有组织，对。那后来呢，就俄国就这样派一个人过去，派一个叫史达辛斯基的人过去，然后呢就把某个德国的政敌给杀掉了，对。那这个东西因为在德国发生的，所以它第一的效力，所以当然是德国刑法会适用。那德国的帝国法院就说呢，这个史达辛斯基啊，他是听命于什么苏联偷偷的，就是元首的命令才去德国杀他苏联的政敌。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犯罪，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帮助犯而已，他不是正犯。对，那大家有觉得很奇怪，他明明就杀人的，对啊，客观上你杀到人，竟然说他是帮助犯了。对啊，那显然是采取什么主观说嘛，才有可能得出这种结论。其实帝国法院在这个案子里面是考量到说，那个史达辛斯基很可怜，为什么？他不亲自去杀 KGB 里面有一大堆人都可以等去杀他，不是吗？都可以把他踢完掉啊，你去杀啊，那我再换另外的人去叫人家去杀就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阻止结果的发生。对，这个在我们后面那个叫做间接正犯，你在学术上的一种类型啊，叫做组织的一种间接正犯，利用组织的支配，对，那在后面会讲到。那在这个案例里面要讲的是说，这是一个主观说里面利益理论的一个例子，对，那有这两个例子。那主观说有什么缺点呢、啊？第一个，到底什么是正犯意思，或是什么叫做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什么叫做为他人犯罪之意思，这要怎么证明啊？你证明得出来吗？证明不出来，因为被告在法庭上面一定说。我是为他人犯罪的意思，对，所以你就只能够依照一些客观上面的证据去证明说你到底是自己犯罪的意思还是他人犯罪的意思，这样就容易让诉讼的结果产生一种浮动，就浮动的意思就是法律案的定性就会被破坏掉，法律定性就会被破坏，但是这个人会被论成是共犯还是又被论成是正犯，完全取决于一个未知偶然，因为法院自己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是正犯意思还是共犯意思，他觉得他想要给他判处比较轻一点，他就认定说他是他为他人犯罪的意思，他觉得你比较可恶，要给你判重点，那就是自己犯罪之意思。对，那这样会有让法院去自己判断的危险。对，所以在主观说上最主要的确实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五页的那个客观说，客观说里面呢，其实有分成两支，有分两，依照 时间的先后有两支，一种是最机械性的形式客观说，那这当然就是在那个限制这么概念那个时代的产物啦，就是认为说谁是正犯，就是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的那个人才是构成人行为的那个人才是正犯，所以呢在旁边呢递毛巾给他的啦，端开水给他，还有递手帕给他去擦汗的那些人都不是正犯，甚至正犯是拿刀去杀人去砍人的那个人才是正犯，这就是实施一部或全部的构成要件行为的那个人才是正犯，对，那这是形式客观说。那是后来对我说这样太机械了，而且也没有办法解释什么经济正犯，所以就跑出来所谓的实质客观说。实质客观说里面有两说啦，一种是所谓的必要性说，哦，看你做的那个客观上面提供出来的那个贡献呢，是在整个犯罪里面呢，是不是针对最后的犯罪结果之间是可以说是你是必要的行为？对，你提供贡献是不是对犯罪结果的最后的贡献是一个必要的行为？还是说呢，只是一个非必要的行为？如果是必要的行为的话，就根本非必要就是共犯。对，那问题是什么样情况下是必要的行为，什么样叫不必要的行为？你还是要去分不出来。对。所以后来呢，就已经渐渐衍生出说，啊，看起来单纯的走主观或客观呢，都没有办法完整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理论这个东西出来。但是犯罪支配理论这个东西，其实早在主观说的时代就已经慢慢的发芽了。对，它是到90年，大概到60年代左右，鲁斯林呢他自己才把他的整个正犯体系把它架构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讲义上面看到第五页这个图，对，目前学说上面的德国通说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德的老师，他们都是以罗斯汀的正犯体系去做他们的论述上面的开展，对，所以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原则上就学说的部分，我会照这样的体系下去走，对，照这样的体系下去走。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实务见解，是不会照这个体系走的。那我另外再去相关的地方，我再另外再插进的介绍。对，那学说的部分，我们就照这个体系下去跑。嗯，那请大家看第6页，因为前面东西都很基础，所以就讲叭叭叭讲过去。嗯，这个图为什么再翻回来好了？这个图为什么看呢？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这个图啦，对啊。不过这个图呢，就一直就是说，第一个正犯，什么叫正犯？就是在整个犯罪的那个因果流程当中是具关键性的核心人物，他自己的图像描述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有讲，那没讲，还是他是一样。所以要具体化，要具体化。所以呢，他就区分，要记住，他区分三种不同的类构成要件类型，去决定他的正犯。既然区分三种不同的构成要件类型去决定他的正犯，意思就是说，这三种不同的构成要件类型决定谁是正犯的标准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将黑板上那边画的，就是所谓的第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一般犯。所谓的一般犯，就是说他没有行为主体的身份资格要求，他没有这种身份主体的行为主体的身份资格特别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去实现这样的犯罪构成要件，他叫一般犯。那在一般犯的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类型里面，谁是正犯呢？那就看谁对这个犯罪的因果流程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对，所以在一般犯里面，决定正犯的标准是要用犯罪支配理论去看，有犯罪支配的人就是正犯，没有犯罪支配的人就是共犯，这是一般犯的情况。可是犯罪支配理论没有办法去解释所有的构成要件类型里面的正犯，它没有办法当作解释所有构成要件类型里面的正犯的标准，在某一些在另外两种犯罪类型里面会触礁，意思就是说在所谓的身份犯这里也包括了所谓的保证人地位的不纯正不作为犯这两种情况，身份犯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情况，这两种类型的构成要件呢，你不可以用犯罪支配去决定说那谁是正犯。那相反的，那到底谁是正犯呢？不要忘记了，身份犯意思就是什么？只有特定身份主体资格的人才可以当作正犯，才可以去实现这个构成要件。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在身份犯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够用犯罪支配理论，因为一个人虽然他有可能有犯罪支配，但是他不见得有什么。身份不见得有身份，所以在身份犯这一块，你不可能用犯罪支配理论去决定他，不能用犯罪支配理论去决定。就算那个没有身份的人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好了，他也不会成立这个罪的正犯。为什么？因为他欠缺那个罪所要求的身份。对，所以这就是身份犯为什么不能够用犯罪支配理论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第三种类型呢，是数量上面最少的，叫做所谓的轻手犯或者是极手犯。 那侵权犯自由身，顾名思义，他就是要亲自动手去做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会是正犯，其他没有去做构成要件行为的人都只能够论以共犯。那犯罪支配其实不要求你要亲自去做嘛，对不对？犯罪支配不要求你要亲自去做，你可以利用别人做啊。所以犯罪支配在亲手犯这一块呢，也会触礁，它也不能够当作决定正犯的一种标准。在亲手犯里面，决定正犯的标准是所谓的亲手性格，也就是说那个人一定要亲自去实施构成犯罪的行为，才可以是那个亲手犯罪的正犯，其他都只能够是共犯而已。对，所以我们的关键点就来了。写题目的时候，你首先就要审查说这个罪到底是一般犯、身份犯，或是不纯正罪犯，或是轻手犯，你要先把它分类出来，因为它决定认定正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今天聊聊一题吧。看第六页，这里有个受贿案。他说呢，公务员甲呢，他是透过知情的老婆乙的帮忙去收受贿赂，因为不会有人那么笨亲自去出面去收受贿赂，一定是透过没有身份的那个人，老婆帮你去收钱，对。所以呢，真正收钱的其实是老婆。那公务员是谁？公务员是甲，可是他没有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对。这样看起来，那个公务员甲完全都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完全都没有去做任何事情，他不可能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不可能会有犯罪支配。难道他就不是正犯吗？他就不是收受贿赂罪的正犯了吗？可是有身份的是谁？是那个公务员老婆有身份吗？没有，老婆虽然有亲自去实施收受贿赂的行为，但是老婆却欠缺身份。他真正有身份的人没去做，他没有身份的人就去做。对，那如果你要用犯罪支配的话，你就会得出什么结论？真正有去做的那个构成要件的人，他都亲自去做构成要件，他就一定有犯罪支配嘛，对不对？所以有犯罪支配的人，如果你用犯罪支配来解这个题目的话，那会变成谁？有犯罪支配的就会变成老婆乙，对，那他是正犯，不对啊，他没有身份，他怎么会是身份犯的正犯？身份犯不就是一定要有身份的人才会是正犯吗？所以显然是不合理的。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如果是甲，他完全没有犯罪支配，他就不是正犯吗？不对啊，他虽然没有亲自去做构成要件，但是公务员收受贿赂罪为什么要处罚？因为你破坏我们对你的廉洁的信赖，不是吗？我们觉得公务员就是要做工作啊，不然国家每年花那么多税钱养你干什么？对啊，所以你竟然还去收受贿赂罪，那我的信赖就感觉被破坏掉了。所以呢，你即便没有亲自去动手去做，你是利用他人委托他人去做，但是呢，本质上面你还是破坏我对你的信赖关系啊，而且你还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你应该才是我们要处罚的那个有身份犯罪的正犯才对。对，所以显然的，在身份犯里面，决定谁是正犯，不是靠犯罪支配理论，而是靠其他的标准，而是靠其他的标准。那我们回到一般犯这个部分来。大家看回到第五页那个图啊，我刚才讲过了，一般犯里面决定正犯谁是正犯的标准是所谓的犯罪支配理论，对不对？那犯罪支配理论它只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它只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它只是说哦，有犯罪支配的人是正犯，有犯罪支配的人是正犯，但是这样讲显然没有办法去具体化一些事实，所以罗辛他也很聪明，他就说好吧，那我分散再分成三类。也就是说，犯罪支配理论又有三个下位的概念，分别是所谓的行为支配、意思支配跟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行为支配在第六页的后面有写的，行为支配指的是什么呢？谁有行为支配，就是直接正犯才有行为支配；那谁有意思支配，间接正犯有意思支配；那谁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共同正犯。对，所以行为支配指的是哦。直接正犯的情况，有行为支配的人他就是直接正犯，有意思支配的人就是间接正犯，有功能性犯罪支配的人就是共同正犯。对，那为什么把它叫做行为支配、意思支配跟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呢？这我们等到后面讲到个论的时候，正犯的个论的时候再仔细讲它。总之，大家先有个概念，有犯罪支配的人是正犯，那正犯下面又有好多好多种，比如三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直接正犯，那他是有所谓的行为支配，他靠所谓的直接正犯就是自己动手去做嘛，所以他支配是他自己的身体，他支配是他自己身体的行为举动，所以叫他有行为支配，他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行为有支配，叫行为支配。那间接正犯，他没有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他是利用别人去实施构成要件，可是一个人怎么会被另外一个人给利用？如果我们承认宪法上面的自主原则的话，照理说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怎么会被当作是被利用的工具呢？就有好几种情况，要么是被人家强迫的，人家拿一把枪指住你的太阳穴说你要不要去做，我不去做就杀你。对，所以你的意思决定自由在这里显然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他其实掌控你要不要去犯罪的意思。 所以它叫做意识支配。它也可以利用你的无知，例如说你那个人是，我只有十，我有大概只有八岁而已，对，我不知道那个行为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真实那个东西不是那个叔叔的，那个叔叔叫我把那个东西拿给他，我就拿给他，因为他跟我说那个东西是他的，我就不怀疑了他，我就拿回去给那个叔叔。这就是利用他人的无知啊，利用他人的无知。所以当一个人要么是被强制的，要么是被没有认清楚事实的，要么他是身处在一个庞大的组织机器里面，那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做自己的意思决定自由的。像这三种情况的话呢，被利用的行为，真正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那个人，他的意思决定上面要不要去做犯罪，因为他其实他不想去做犯罪，可是要么他是被人家强迫了，要么他是没有看清楚事实。对，所以他被强迫要去犯罪，被人家利用去犯罪。对，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利用他人去犯罪的时候，已经是利用某种他人的缺陷，已经是利用某种他人的缺陷。那这种他人的缺陷会导致说，那个心智去实施构成犯罪的那个工具会被利用人，他的意思决定要不要犯罪的这样的意思决定，就会受到限制跟瑕疵的压迫。对，所以我叫做意思支配，他支配的是被利用人的意思，他支配的是被利用人的意思，就叫意思支配。那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是什么意思呢？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是共同正犯啊，共同正犯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合作，分工合作去完成某件事情。我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号召一群人出去，第一个物理上面我就轻松很多，而且呢风险会提高，因为好多好多人在做。第二个，我心里上面也会获得某种支柱，让我勇往直前去继续往前去走，去实施犯罪。所以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物理上面的功能，他们都是居于彼此互相补充的地位，居于互相补充的地位，然后达到最后实现犯罪整个目的。所以呢，每个人角色都有他自己独特不可或缺的功能，这叫做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叫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好，那这是这三种犯罪支配的下位类型，大概有这三种。那你要知道说它对应的个别支配要对应的类型是什么？直接正犯是行为支配，支配自己的行为；间接正犯是意思支配。利用人支配被利用人要不要犯罪的意思，共同正犯是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所以他没有所谓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对，那就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就好。那在身份犯部分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依照罗斯林的看法，身份犯已经决定正犯的标准，我刚才讲过了，不是犯罪支配，不是犯罪。因为如果是犯罪支配的话，那个没有身份但是有犯罪支配的人也会变成身份犯的正犯，但是显然跟法条的上面的精神不符合，因为法条精神就是说，谁是身份犯，谁可以构成这种收受贿赂罪呢？就是公务员嘛，那你不是公务员，就不会是构成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就不用这样罪来处罚。那在好多人一起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身份的就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身份犯罪的正犯，没有身份的人就可能就是那个犯罪的正犯。那不用犯罪支配的内容是什么理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义务犯理论。义务犯理论说什么？义务犯理论说，谁违背了刑法以外的义务，刑法以外的特定义务，那个人就是所谓的身份犯的正犯。公务员收受贿赂罪，他违背了什么义务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行政法上没有说公务员要廉洁自私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违反了行政法以外的义务。背信罪就是身份犯罪吧？这没有问题吧？这叫背信罪吗？为他人处理事务是吗？所以呢，可是你为虽然为帮别人处理事务，但是呢，你做了什么有害于本人的一个决定嘛？做一个有害的，造成本人极大的损害，就是显然的背信。所以背信罪也是一个身份犯，他必须要是受托处理为本人处理事务的人，才会是背信罪的正犯。所以显然背信罪是一个身份犯罪。那他违反了什么义务啊？那当然就是违反了民法上面的，如果他受代理权的话，那就违反了就是所谓的忠诚代理的义务；或者是信托的话，那就会违反了忠诚信托的义务、忠实信托的义务。所以他也是违反了民法以外民法上面的这些义务关系，所以他成立了身份犯背信罪的正犯。在公务员收受贿赂罪，他是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关系。对，所以你要去在身份犯罪的部分，你要去看说，那谁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谁是有那个刑法以外的义务的人啊？你要先决定出来。所以是没有身份的老婆吗？老婆有这种义务吗？行政法上没有说你要理解支持这种义务吗？没有啊，我也没有啊，大家都没有啊。哎，不是，如果有人是公务员的话，你就有。对对对，那一般人是没有，非公务员人是不会有这种什么行政法上面理解支持义务这种东西啊。对，所以没有这种义务的人就不会是受受贿赂罪的正犯。对，那背信罪我刚才举的例子也是一样啊，没有为他人受托委托、受他人委托去处理他人财产事务的人， 他也不会是在民法上面也不会有什么对这笔钱或者什么东西去保管或者妥善处分的这样的义务也没有。所以呢，即便这一种没有这种义务的人，他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他还是不会变成这种涉嫌犯罪的正犯，因为他没有这个刑法义务。对，所以这个就是说的要在身份犯的部分要用义务犯的理论去处理。那这个有一个特色，义务犯理论有一个特色是说，要注意哦，只要是违背了这个义务的人，通通都是正犯。违背义务的人通通都是，不管你是用教唆的方式也好，帮助犯的方式也好，或是单纯的不作为的方式也好，通通都是正犯。只要你有义务，那违背的义务通通都是正犯。所以刚才那个收受贿赂案，这个案例类型，那个公务员假自始至终都没有做任何的行为，所以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做任何的行为。可是不要忘记，他是身份，总公务员收受贿赂罪是身份犯罪。那决定身份犯罪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他有没有违反这个行政法上的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谁有在行政法上面有连接自持的义务？是甲，不是乙。所以乙绝对不会是正，收受贿赂罪的正犯，是甲才有可能，是甲才有可能。那下一步就是说，那甲什么事都没有做啊，没查。重点是他有没有违反义务。只要是有违反义务的人，不管是教唆啊、帮助啊，还是不作为啊，通通都是正犯，通通都是正犯。这个是跟犯罪支配很不一样的地方，跟犯罪支配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身份犯里面呢，有义务的人呢，只要你违反义务，就通通都是正犯，没有成立共犯的空间，没有成立共犯的空间。好，这个是身份犯的部分，是这样去认定正犯的。那最后一个轻手犯，那就最简单啦、啊。所以你只要去背说哪些构成要件是所谓的轻手犯罪，有哪些？我们上那么久了，大家就是隔一样，通奸罪啊，还有什么？以暴制暴嘛，对不对？在讲原因自由行为的时候也讲过，还有另外就是所谓的伪证罪，伪证罪这也很常见，诱发伪证罪。还有另外就是枉法裁判罪，一二四的枉法裁判罪也是伪证，也是轻手犯。大概就是几个犯罪类型。那就这几个犯罪类型。那如果是这几种犯罪类型的话，决定谁是正犯的标准就很简单，你就看谁去做了这些构成要件行为。真正去做这些构成要件的人才是正犯，而其他没有动手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通常都只能够降级为教唆或帮助犯而已，他们不可能是正犯，他们不可能是轻手犯的正犯。所以要成立轻手犯的正犯，其实是最困难的，其实最困难，因为他要求要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他要求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所以。以上我们就把整个刑法里面的正犯的标准都讲完了，就是你要去区分说，你要会去区分说，哦，第一步你就是看说，哎，那这个人到底涉及到我们现在检验是涉及到哪一个构成要件啊，要先提交出来。那这个构成要件是放在这个体系的哪个位置呢？它是一般犯还是身份犯还是轻手犯？然后再依照犯罪支配、义务犯或者轻手犯理论这样去下去去解它，就解出来了。对，那你要是丢错位置哦，那就错了。对啊，比如说我也没错，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精确的把它归类上去。对，好，那以上是学界的目前的通说才这样的标准。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所谓的实务见解，是我自己非常独特的实务见解。对，非常独特的是叫做主客观择一理论啊，意思就是说呢，也不是采取纯粹的主观说。也不是采取纯粹的客观说，也不是主客观中立说，而是主客观只要有一个可以认定是正犯，那他就是正犯的。对，意思就是非常的扩张，非常的扩张。你看是不是已经内有两个实务见解？这个字号是一定要背的，字号是一定要背的，不可以说不知道。对，我想教大家背字号，但是。这两个字号非常重要，大家要知道。首先是四字109号，因为刑法里面没几个四字，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有什么四字，你就一定要记。109号只是说呢，以自己犯罪之意思，然后你去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等下我们来解释，或是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谋，然后有其他一部分的另外人群的去实施犯罪的话，这两种人其实是有两种人，前段跟后段是两种不同类型，它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是共同正犯。那前面我们把称之为所谓的主观说，为什么？你看自己犯罪之意思，现在就是刚刚我们所学的什么故意理论嘛，对不对？故意理论。那什么叫做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呢？那就是意思是说，他不是。分子的构成要件所说的那一种构成要件行为，比如说他不是杀人，如果是涉及到杀人罪的话，他没有去做杀人行为，他本身没有去做杀人行为，他做的可能是其他的行为，但是不管他做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你是以自己犯罪之意思的话， 那就是正犯；比较前段的话，他就是共同正犯，他就是共同正犯。所以显然是主观说，显然是主观说。那后段叫做共谋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为什么呢？这首共谋共犯有一个特色，它是说事先同谋，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事先一起谋议犯罪，事先一起谋议犯罪，但是其中一个人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叫其他人剩下的人去实施剩下的犯罪构成的行为，他自己不出面，他只有谋议行为而已，他只有单纯的谋议行为而已。那这种人既然只有谋议行为，之后谋议完之后他什么事也没做，可不可以变成正犯呢？依照犯罪支配理论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对不对？犯罪支配理论说什么？客观上面你要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啊，或者支配，对啊。可是呢，共谋共同正犯依照这个事实已经解释，文义上面看起来，我说的是文义上面看起来，你只要事先跟人家谋议犯罪，那之后完全没有出面，然后叫其他人帮你去实施犯罪，这样也可以变成共同正犯，这样也可以变共同正犯。那共同性犯罪支配在哪里啊？对啊，现在就不见了，对啊。可是实务认为说这样也是共谋共同正犯，而且叫共谋共同正犯，所以。我们的实务见解其实很严重的，就是那个主观说上面的倾向，有主观说上面的倾向。好，这是以你主要解释。那要补充的是，下面这个24年第七次的这个刑庭决议，他说呢，只要是做构成犯罪行为的那个人，不管主观上面有没有正犯意志，还是自己是为自己犯罪自己，还是为他人犯罪自己，主观上面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他客观上面有去实施构成犯罪行为，他就是正犯。好像就是正犯，所以我们归类了下面这个表格。对，客观上面你可以把它区分为说，有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就是构成犯罪以内的人，以内的行为；或是没有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就是构成犯罪以外的行为。这是客观上面这样子去排列组合。那主观上面排列组合，当然就是自己犯罪之意思，或者为他人犯罪之意思，或者有没有共同犯罪之意思都一样。对，那这样子排列组合下来，我们的实务见解只有在一个区块里面不会成立正犯，就是为他人犯罪之意思，然后又没有去做构成犯罪行为的那一种人才会是成立共犯，其他的一律成立正犯，其他的一律成立正犯。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国的正犯的处罚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其实非常非常广泛的，因为他才觉得是主客观只要有择一可以成立正犯，就是成立正犯。唯一的不可能成立正犯的，只有是为他人犯罪之意思，然后你做的又不是构成犯罪行为，才可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找那个判决书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说，你是辩护人，你唯一能够主张的就是他是为他人犯罪之意思，然后他没有去做构成犯罪行为，只有这样主张，他才会变成共犯。那另外一个就是法官的施舍跟恩惠。他觉得你好可怜哦，不想让你变成正犯，他就会说你是共犯的意思。那他辩护人当然是可以去主张啊，这个东西在毒品犯罪非常的常见，毒品犯罪，因为大家知道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针对运输、制造、运输、贩卖毒品，那处的刑度是很可怕的，跟杀人罪差不多，跟杀人罪差不多，又是一级毒品的话，跟杀人罪是刑度不相上下。那个帮忙运送的、啊。或是中间去传递毒品的那些人啊，看起来好像也是运输毒品嘛，对不对？可这个时候法官有可能认为说他做的事情实在太渺小了，就说他主观上面没有犯罪，没有为他人犯，为自己犯罪之意思，然后把他降级成帮助犯，这是有可能的。对，那是因为毒品犯罪的刑度上面比较重的关系。可是这样子其实不符合我们的学理上面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在学理上面的要求不是因为你那个犯罪特别重或者特别轻，然后把你调成是正犯、共犯，不是这样子，而是一开始就依照你的犯罪的贡献去区分说，那你到底是正犯还是共犯啊？对啊，如果你犯罪贡献非常轻微的话，那就是共犯啊，不管你那个罪是再怎么轻或再怎么重，都还是共犯。对，那实务上面是因为他采取了说这样这么扩张正犯的处罚，所以他在某一些情况比较轻微的情况，他必须要去从主观上面去切入，然后把它消减成，把它降级成共犯。否则那种人也是正犯，然后刑度上面又这么重，可能一般社会大众也不会接受。对，好，那这是我们的实务见解，我们的实务见解。自己讲话速度会太快吗？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吧。对，没有，因为前面这是基础，对，就赶快讲过去。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去讨论。前面一个重点是，第一个你要会去区分谁是正犯，谁是共犯。那学术上面只要写犯罪支配理论就可以了，学术上面只要写犯罪，或是义务犯，或是什么轻手犯那些东西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写什么客观说、主观说，那个已经没人在猜了，所以大家都是分的只可以理论。那可是只有写结论是不够的，实物见解的这边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所以实物见解的那个109啊、24年第七决议啊、主客观择一理论，你们要会用，你们要会用，而且要先写出来，因为有实物见解，实物见解表态就要写实物见解。只是说，如果你觉得这样非常不妥的话，你可以从犯人支配角度或者其他东西角度去把它做个修正，对，去把它做个修正。那考试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两种结论、这两种理论啊，通识实务跟学说通常会导出不同的结果。因为实务对于正犯的概念太扩张了，太扩张，反正我们没有犯罪支配人员从头拉起来变成正犯，只要主观上面有自己犯罪之意思。所以学说跟实务在解题上面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怎么办？你有时间就两说并成，你没时间的话，没时间的话，我建议是。刑法分则的题目，刑法分则的题目，如果太多人了，太多人，所以太多人就是大混乱、大混战那种案例类型，你就写实物见解吧。你说啊，这一到一零九其实是共同正犯，所以他也是共同正犯，就把它写过去了，对，因为你没有时间再去写实物跟同说见解。对，他如果说那个题目其实不会很多争点，对，然后也是你时间上面的许可，那就两说并成，然后选你说你喜欢的。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然后那个这份公案区分也还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争点，那争点都在刑法分则的话，那你就把它写实务见解吧，就比较简单，反正就是主观说倾向，对，主观说倾向。好，那这是大体上面一些建议啊，当然这没有标准的，只是一个建议，对，那建议错了不要负责。行政指导如果错了，要不要负责？要不要负国家赔偿责任？我不知道，大家学行政法应该比我好啊！你是准备考试的人嘞、欸，我不是准备考试的人。虽然我每天都要写行政法、行政诉状，我觉得很烦。对，为什么我明明就是刑法组的，为什么要去写一大堆行政诉状？我昨天改了两份行政诉状的状子，什么行政诉状？学校老师根本就说明就没有教。对，还好之前有去修过什么行政救济法这样。对，我如果没有修过那个的话，我还真的是觉得很困难。好，回过头来，接下去我们讲一下，就是从直接正犯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他就是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就是直接正犯，就是只有一个人的，然后他自己亲自去做犯罪行为的，只是说他有可能会有什么错误啦、未遂啊什么那些问题，那以前我们学过了，现在我们要学不一样的是间接正犯开始，对。那间接正犯这个概念呢，其实你去找法条其实是找不到的，你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法条上面就看不到啊，看嘛，又看不到，表示说他没有明文的处罚规定啊，没有明文处罚规定，那你可不可以处罚、啊？因为明文处罚规定，你可以处罚吗？你把它当作是间接正犯，你不是把它当作教唆帮助，你教唆帮助是有明文规定，那你把它当作间接正犯呢、欸？这样会不会有罪行法定原则上的疑虑啊？郑义正老师说会，对，我每次看郑义正老师的文章我都看不懂，我从题目就开始看不懂，但我这样题目大家有去看过的话就知道说。写得很抽象，那是因为他是非常注重中国文字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去探讨一个问题，他会去查辞海，然后辞海啊，就是在那大概我这个小学查这些，但我也去碰不到的东西，对，他真的会去查辞海，告诉你这个字是在中国用上面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们这样讲都是错的，对，他就变得非常的。非常仔细去探究说这个概念到底含着内容，所以他的文章名字通常都怪怪的，而且他的文章名字通常都会有一种变异的性质，就告诉你说，我这边讲啦，不能未遂不是未遂，就像这样子，类似这一种的。然后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题目，什么实现构成要件不等于实现构成要件结果什么的，反正就是一种很复杂的那个，我刚刚看题目就看不懂了。对，所以我也不会想去看他的文章，没有了，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他有他自己的思考脉络，对。那徐老师说，郑义哲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对，哪像某些人都不思考的，对，他就这么说，很好笑。然后，为什么讲郑义哲？对，那间接正犯，郑义老师说，他其实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法条没有规定，你把他当正犯处罚，然后你没有规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法条没有规定谁是正犯吗？好像也没有吧。我国刑法里面有告诉你说什么叫做正犯吗？没有啊，啊连正犯都没有讲啊，今天正犯没有讲的，那我们就不处罚正犯吗？所以你不会吧，对不对？ 他今天侦办也是侦办的一种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也不会因为说这样子就一定说他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其实最根本的理由是，为什么不写说谁是侦办？因为写下去之后就写死啊，将来要改的时候就麻烦，对。而且为什么可以不用写侦办？因为分则不就写清楚了吗？分则说杀人者，那谁是正杀人罪的正犯？但就是杀人的人是正犯啊，对，还用写吗？对啊，那直接去杀人的当然是正犯没有错啊。啊，如果说你不直接去杀人，只是利用别人去杀人的，那跟直接去杀人有什么两样？还不是一样？所以你从实现构成要件的角度去看的话，间接正犯也就只是一种亲自去实施构成要件的反面的另外一种太阳。人要去实现构成要件，除了自己亲自去做之外，你可以利用别人去做啊，对啊。所以它只是一种实现构成要件的方式，它是一种实现构成要件的方式。真正拿来处罚行为人的，还是各个分则的构成要件，杀人罪、背信罪啊，什么罪那些东西，所以不会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对，所以这个是关于间接正犯基因的有争议问题，是说它到底会不会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可是现在这样去炒作没意思啊？为什么？因为透过实务都说可以处罚，对，那你去炒作，那你要说啊，他违背罪行法定原则，所以我就不处罚间接正犯，你敢吗？实务今天也绝对不敢的，对啊。好，那这是罪行法定原则问题。接下来我们讲到历史。那第一个历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间接正犯这样的概念，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概念的。在欧洲很多国家里面没有间接正犯这个概念，没有间接正犯的概念，他们只有教唆犯的概念，他们只有教唆，就是教唆他人去犯罪的人。或者利用别人去犯罪的人，都叫做教唆犯，就叫教唆犯。那跟正犯应该是处罚，他也没有间接正犯这种东西出来，对，他们觉得不需要。那为什么会有间接正犯这种东西出现呢？原因最早的一种理由是，他这种东西承认说有间接正犯这种类型，为的是要填补所谓的处罚的漏洞，填补处罚的漏洞。那怎么讲呢？这个可能要跟后面的共犯有点关系。假呢，这样讲好了。假如果说他去教唆一个未满14岁的小孩去犯罪，教唆14岁的小孩去犯罪，那14岁的小孩看不清、认不清楚事实，也不知道他那个行为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就是乖乖去犯罪的，那个小孩子会处罚吗？未满14岁的小孩，刑法上面要负责吗？不用负责 ，OK， 不用负责，好，不用负责嘛，对不对？那教唆这个小孩去犯罪的要不要负责？小孩不用负责，他可是有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因为小孩就说我怀疑14岁，法医鉴定结果出来，只是说小孩未满14岁，他不用负责。可是小孩做的行为是不是有不法的行为？是啊，他只是因为他未满14岁，所以没有什么罪责啊，对不对？那教唆他去犯罪的人嘞，他只要说小孩是不用负责的，那总会有人会这样法医鉴定负责吧？例如说小孩子把某个人杀死了，有可能吗？我也不知道。对，那教唆他去做这样的杀人行为的人要不要负责？小孩不用负责啊，那个有人死了，当然要抓一个人来负责啊。那你觉得这个看起来谁比较可恶？但是后面教唆他的人比较可恶，所以要教唆他的人去负责嘛，对不对？可是教唆他的人在那个时代可以负责吗？什么意思？在100多年前，其实共犯不是像现在采取所谓的限制从属性，他是所还有采取所谓全面性的从属。他全面性，意思就是说，共犯要成立，一定要是正犯本身除了不法之外，还要有罪责，还要有罪责。哇，那你教唆他只有做教唆行为哦。教唆一个未满14岁的小孩去犯罪，依照这样一个从属性，不仅要是从属于不法，还要从属于罪责才会成立教唆犯这样的看法。请问大家，正犯是那个小孩吗？对不对？小孩是去实施构成要件，他绝对是正犯，但是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所以他不用负责。OK， 那教唆他去教唆这样一个正犯的小孩去实施杀人构成要件的人，如果说这教唆犯要成立，必须要是正犯有不法的罪责的话，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教唆他去小孩子去杀人的那个假，需要负责会成立教唆犯吗？就不会。为什么？因为正犯没有罪责，那是一个全面的从属，所以正犯没有罪责，他就不会成立教唆犯。天哪，两个人都不用负责，可是有没有人死？有人死，结果这两个人都不用负责，糟糕！他就想这样不行，教唆犯好像没得用了，那教唆犯出问题啊，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负责了，所以就发明了间接正犯。来填补所谓的处罚上的漏洞，所以今天这番的概念一开始会跑出来，原因是因为在这种案例里面没有办法处罚到那个假，所以才要发明这个间接正犯概念。然后你是利用他去实现犯罪嘛，然后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最可恶的，看起来最可恶的。那小孩怎么不可以要他负责啊？因为他未满14岁啊，或者抓你来负责好了。所以这叫做所谓的负责原则，负责原则。这个 个负责原则之后呢，就慢慢演变演变演变，一直到今天都还变成较多犯跟间接正犯的一个区分标准。其实间接正犯这里的第一个考点就是，间接正犯跟较多犯怎么分呢、啊？间接正犯跟较多犯，你看起来都很像。间接正犯也有可能是较多犯去犯罪，但是呢，因为他对某个事实有优越性的认知，他那个事实有事实是什么？被利用人不知道的，可是利用人知道，所以就会有优越性的认知。所以他基于这个优越性认知，虽然他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教唆行为，但事实上他是掌控整个犯罪的流程，他应该是要正犯才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两种犯罪类型很像，一种可能就是正犯，一种是共犯。那考试的关键点就在于说，你要怎么样去区分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那那个标准是什么呢？负责原则告诉我们说，如果说那个被利用的人啊，被利用的人如果说他在刑法上面不需要负责，不需要负责的时候，那我才要利用人来负责。意思就是，如果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已经成立正犯，啊，那要负责已经成立正犯，那利用人就只会是教唆犯，利用人就只会是教唆犯。那相反的，如果说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因为没有责任能力或是没有故意，所以他不会成立犯罪，那利用人就是成立间接正犯，利用人就成立间接正犯。所以很简单，就去看那个被利用人他到底在刑法上面会不会成立犯罪。如果他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会成立犯罪的话，那后面的那个利用人就不会再成立间接正犯，他就顶多是教唆犯。那如果那个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呢是不成立犯罪的话，那利用人就成立间接正犯。对，所以很简单，就看那个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要不要负责，要不要负责。所以这样一刀划起来就知道说他到底是利用人到底是间接正犯还是教唆犯。对，就这样就很容易区分开来了，这叫负责原则。我国实务经验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看法，认为说只有那个蛛网，只有说认为说，如果说被利用人是不成立犯罪，或者是被利用人欠缺故意、不知情，实务经验上就是不知情，不知情，就是说那个老板叫那个会计小姐去帮我把这笔钱存到某个账户里面去，他不知道这样子叫做洗钱，他不知道那笔钱是黑钱，是老板犯罪所得。所以会计小姐把那个钱存到另外一个隐秘的户头里面去，会计小姐会成立犯罪吗？不会，因为她只是什么不知情的工具，不知情的工具。所以利用不知情的人，啊，老板已经间接正犯。对，所以目前我国实务上面承认的间接正犯的类型就只有，要么被利用的人不成立犯罪，要么被利用的人没有故意，要么被利用的人是无责任能力的人，其他情况一概不承认，一概不承认。所以就实务经验的态度来讲，间接正犯要成立其实非常困难的，其实非常困难，因为范围很少，种类非常少，只有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或是被利用人欠缺故意，或是被利用人没有责任，这三种情况被利用人才会成立间接正犯，其他情况一律利用人都只能够是教唆犯而已。嗯，这是我的负责原则。嗯，他的理论史脉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可是我们回到我们的通说学界上面，通说是所谓的犯罪支配理论。犯罪支配理论要求谁说谁是正犯，在整个犯罪的因果流程当中，谁对这个整个犯罪的过程有具掌控地位的那个人，他的贡献力是不可或缺的，具主要地位的那个人就是正犯嘛，他对整个犯罪有支配力，能够操控整个犯罪因果流程实现，那他就是正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讨论利用人啊，对了，这忘了跟大家讲，在写考卷的时候，你不可以写行为人，因为今天这班通常会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利用人，一个是被利用人。一些行为人我不知道你在写的是被利用人还是写的是利用人。对，所以写考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在间接正犯这个部分，你写利用人跟被利用人会比较清楚，你写利用人跟被利用人会比较清楚。那该讲犯罪支配嘛，对啊。那我们现在问的是利用人会不会成立正犯，还是他只是教唆犯而已，这个问题。对，那既然是在问说利用人会成立正犯，那当然是要看什么，那就看利用人对犯罪有没有犯罪支配就好了，你就管那个被利用人干什么。我们又不是问被利用人会成立正犯还是共犯，我们是问利用人啊。所以关键点是在哪里？关键点是在说利用人有没有所谓的犯罪支配。那在间接正犯这个类型里面，其实他的犯罪支配力是体现为具体化的一个类型，意识支配，意识支配。也就是说，如果说利用人只要利用人对被利用人有所谓的意识支配的话，他就可以成立间接正犯。他至于那个被利用人他的刑法上面会不会成立犯罪，那个跟利用人会不会成立间接正犯没有关系。重点是利用人本身也没有所谓的意识支配就好，只要他有意识支配，他就是正，他就是间接正犯，他就是间接正犯。跟被利用人的刑法上面要不要负责，会不会成立犯罪，这是两回事，是没有关系的。嗯，好，那这个是犯罪支配理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成立犯罪，例如说被利用人在刑法上面是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可避免的禁止错误怎么处理啊？可避免禁止错误怎么处理？用十六条嘛，对不对？十六条怎么样？减轻其刑啊，意思是什么？他还是成立犯罪，只是刑度上面被减轻的。那利用人可不可以成立间接正犯？负责原则的人就会说什么？不行，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被利用的人，他在刑法上面已经成立犯罪，只是可以减轻，但是还是成立犯罪，就已经有人负责，所以利用人就只能够成立教唆犯。对，可是如果是犯罪支配的人，就有这个可能性。他说，反正你就看那个利用人有没有意思支配就好了嘛。他为什么会变成？为什么陷于禁止错误？还不是你弄出来的？对，因为你骗他，所以他就陷于禁止错误，是吗？对啊，你骗他说台湾其实没有处罚同性罪哦，他就是你以为是台湾没有处罚同性罪的，就重建的。对，事实上台湾是有处罚同性罪的啊，可不可以避免？可以啊，你不要信他的嘛，去问那个律师、司法官、考上的人，去问他们就知道啦。对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利用人，被利用人之所以会陷于这种可避免禁止错误，完全都是利用人制造出来的、啊，完全都是他制造出来的。显然他有所谓的意思支配，而且是优越认知的那种意思支配，那他就可以成立间接正犯，他就可以成立间接正犯。对，这个就是两个理论最大的差别。后面这种类型，被利用人自己本身成立正犯，啊，后面的那个利用人就成立正犯，所以把它叫做所谓的正犯后正犯，正犯后面躲在正犯后面的正犯，对，正犯后正犯。所以前面那个正犯或正犯，前面那个正犯指的是被利用人，后面那个正犯指的是利用人的意思。对，他的意思，这个是在描述，它是一种现象，正犯或正犯是一种现象。他是说，哦，被利用人跟利用人两个人都成立正犯的意思。那你说，嗯，那就只有一个法律侵害结果，那两个人都一起来负责，其实没差啦，反正越多人一起负责越好啊，对不对？就会有人反对，就说，嗯。一个法律侵害结果应该就一个人负责就好了，负责原则的人就会反对，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刑法上面有没有可能好几个人一起为同一个结果负责？当然有可能啊。第一个，同时犯就是这样子嘛。同时犯是什么？之前我们在学那个择一的因果关系，有没有？还记得吗？择一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什么择一的因果关系？两个人在没有犯意联络的情况底下，各自在被害人水中下了同一次死毒，是吗？对啊，那我们那时候说什么？两个人都成立杀人既遂罪啊。那两个人没有犯意联络，但是同时一起进行犯罪，都成立正犯，就同时犯了。那是不是两个人一起为这样一个结果负责？啊，是啊，对啊。所以两个人一起为一个结果负责又怎么样？这刑法里面很多啊，共同正犯不是也好多人一起为这一个结果负责吗？对啊，所以这个理由，这个观点就不正确。对，好，那这个是间接正犯的一个标准，间接正犯的标准。那你要知道是实物间接，实物间接的这个部分，间接正犯部分，他承认的范围很少，只有利用不知情的他人，或是无责任能力的人，或是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才会成立间接，利用人才会成立间接正犯，不然就是教唆犯。嗯，那下面的这些类型，它就只是类型，它就只是类型，它不是判断是不是间接正犯的标准，标准跟类型是不一样的。标准是可以告诉我们说，哦，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去区分的出来。那类型是什么？它已经是某种东西了，只是我在把它区分类型而已。对，我们来讨论比较没有争议的开始，从最没有争议的开始。第一个就是说，在利用强制行为去强制他人犯罪。那第九页上面那个有强制之类没吗？假人拿枪要挟你说的，你不他去帮他偷你的汽车、跑车 ，Lexi。哦，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开那个 Lexus 的人都很怂，都是一些很怂的爸爸们在去开那种车。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这种车，我能到那个书店去翻那个汽车杂志。那个时候我小学才几，才什么年代啊？对啊，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很怂，因为看到那个 Lexus， 我那时候不喜欢宾士，因为我觉得宾士其实那时候的宾士很丑，以前的宾士很丑的、欸。就是你现在看到那种跑的那种旧宾士，就是以前的宾士，就很臭，就好臭哦，不好看。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应该是 Lexus。对，Lexus 是那个法学资料库，念的我念太多，念的走火入魔，对，就变这样子。对，然后之后就我当兵的时候，就有一个同梯人就告诉我说，那个都是暴法户在开的，一个花一个那个什么建业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对，一个月赚十几万块，对，然后他就说那都是。那个彩票啊，暴发 布啊，你去开的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大惊，那我很喜欢那一次，然后一直说我也很怂啊，对对对，我就不说话，对对对，通常观察室的人他说你不说话，你是不是意思说你喜欢那台车啊？对啊，对，就会跟我笑的结论，对，为什么这样去跟，我也不知道，啊，偷你会跑车，好，然后这样呢就要杀，如果你会他偷车的话，他就要杀死你。那以为会他说那个人的人性嘛，对不对？就是这样说，我自己命的重要，管他人车会怎么样，就去偷了。这案子大家会觉得很眼熟啊，你们以前应该有念过这案子啦，以前在哪里念过这案子啊？只是讨论重点不一样而已，在哪里？紧急避难有没有？紧急避难，以前我们是问谁的刑事责任啊？我们以前在讨论乙，对不对？那个被强制的那个乙嘛，对不对？那乙要怎么？还记得怎么处理吗？乙要怎么处理？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法医，然后呢，干嘛？去偷别人的车，牺牲了他人的财产利益，有没有说保全的法医显然大于所牺牲利益的关系？也有，所以看起来是可以主张24条紧急避难处决违法，对不对？哦 ，OK， 他主张紧急避难处决违法，那哦。被利用人被警阻却违法之后，那后面的利用人怎么办？被利用人阻却违法，然后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那只要为这个财产权被侵害这样的利益侵害事实去负责，那就找利用人就好了啊。所以甲这个部分，如果是依照负责原则的话，因为被利用的那个乙啊，那是处于被强制的状态，那作为后面的利益侵害行为可以用紧急避难阻却违法，所以后面的利用他的甲呢？因为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他就可以成立间接正犯。成立什么东西？间接正犯、啊？这是什么罪？偷人家车，窃盗罪，314条第一项窃盗罪的间接正犯，成立314条窃盗罪的间接正犯。因为去真正去做窃盗行为的人不会成立正犯，因为他已经阻却违法，因为其实认为阻却违法，所以就由甲这个部分来成立间接正犯。那这一种利用强制的方式，去驱使他人替你犯罪这种情况，我会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强制支配，就是类似叫强制支配的类型。那强制有好多种啊，如果你是公司的员工的话呢，老板叫你去干坏事，哎、欸，你是会计嘛，对不对？那个账帮我改一下，对，还是说那个发票帮我涂一下这样子，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涂？如果你是公司里面一个不起眼的小齿轮，某天上面叫你做这些事情，你要不要做？想怨人就说我要做啊，不是想怨人就说我不要做，不要做啊，没有关系。隔天就看到那个工蜂来那边说某某人因为犯了什么错，所以被开除了这样。对，那你说，那老板不会主张强制支配，然后成立间接正犯？如果那个会计真的被逼着去做，因为他怕自己工作失败，工作丢掉，然后这么好的工作也找不到了。现在市场劳工市场这么竞争激烈嘛，对不对？你不做，所以我可以找个新人嘛，然后一大堆人在外面排队等要进来，对啊。你可不可以说他是被强制的，然后呢，让老板成立间接正犯？通常我们会认为说这种强制程度还不够，你只是有丧失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呢，不是必然的，或者说一定会丧失工作，只是说，你在网聊上有人之前有谣传说，之前有人因为反抗老板罪被开除，这样子不想去做这样违法行为就开除。但是呢，除非那个开除工作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现实的紧急迫的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他不是说说的而已。否则呢，这种强制的这种恐吓行为还不够到达强制支配的程度，就没有办法成立间接正犯，老板就没有办法成立间接正犯。那你怎么办？你叫什么犯呢？你叫什么犯？其实你叫什么犯也没什么不好了、啊，为什么？你叫什么犯行为跟间接正犯有差吗？没差、啊。叫什么犯是依照正犯的刑度去处罚、啊，所以没差、啊。只是说你的刑法上面叫做叫什么犯而已，实际上面对那个行为的影响是没有差别。对。所以那个强制支配的程度一定要非常强，要强到可以让被利用的人丧失自主决定的意思才可以。如果说他没有丧失自主决定的意思的话，他没有丧失应该不能怎么讲啊？修正一下我的说法好了，应该是说你要到达强制罪的程度，你不能只是一种将来恶害的通知，因为将来恶害通知会不会实现，不知道。所以至少你要到达说那个恶害是现实的逼迫你的，是现实逼迫你的恶害，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拿一把枪抵住你， 他不是说你不去跳舞，明天就叫人家给你好看，明天叫人家给你好看，那明天再来吧。对啊，我就可以跟他跑到警察局去，他妈注意一眼就撞到我，你也不敢进来。对，可是这个案子里面是说他直接就拿枪抵住你的太阳穴，对啊，所以是一个现实的恶害。那这个情况底下你别无选择。那跟这样去区分是说，间接侦办有时候会跟实际侦办会不容易去区分，有时候会不容易区分。你说怎么会不容易区分？就是自己去做，就是利用他人去做，没有错啊。可是如果说你是像以前我们讲到那个绝对的强制行为的，还记得吗？之前在学行为理论的时候，我讲到一种是绝对强制，一种是什么？相对强制，对不对？绝对强制是什么？我把你从楼梯上面推下去，不急，但是让你毫无防备从楼梯上面推下去，结果压死下面一个卖肉粽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被推下去楼梯的那个人，他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吗？不是。那后面的那个人呢？因为你被推的人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你就是纯然的物化成工具嘛，对不对？所以后面那个人要成立的是直接侦办，成立直接。所以直接侦办跟间接侦办区别是，那你就看嘛，那个被利用的人是不是还有自主决定的意思？是不是还有自主决定的意思？如果有，他还是刑法上面的行为的话，那他就是间接侦办。他就是间接侦办。那如果说那个被利用人的行为根本就是被强制，他是被强制没有事，但是完全丧失刑法上面行为品质的话，那后面那个人是直接侦办，他不是间接侦办。对，这是稍微有时候会比较困难的去区分。对，那另外我还讲的一个是275条的加工自杀罪，以及271条的间接侦办该怎么去区分？你透过强制或是欺骗去骗一个人自杀。那这个在刑法上面到底要用哪一条来处罚？有没有可能骗一个人自杀？我跟你讲哦，你老爸已经死了，然后他们两个夫妻非常开心，那个晴天打雷劈，然后他就自己也去服农药自杀，所以后来真的说他是被骗的。对，那像这种通过强制啊、胁迫啊、欺骗啊，然后再让被害人自杀这样行为，他要成立是271条的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为什么？因为275的那个加工自杀罪，教唆或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话，一定要是那个自杀的人他自己非常真诚的同意别人来杀他，非常真诚同意别人来杀他，或者是要求别人来杀他。对，可是他都是一些真正的非常想死的。可是如果你是透过强制或是欺骗别人的方式让那个人去自杀的话，那其实他的同意上面是有瑕疵的，那这个部分他就变成被利用的工具，他应该要成立的是271的间接正犯，而不是275。对，他成立的是271的间接正犯。对，好，这个是利用被利用人自杀，那自杀要处罚，刑法上面是不处罚自杀行为的，所以这个也被学术上面归类为所谓的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的一种间接正犯类型，就是利用他人的自杀行为，利用他人的自杀行为。这样才第277条间接正犯。嗯，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继续讲。嗯。好，没问题。